芭蕉扇。一，唐僧骑马东那个东，后面跟着个孙悟空。孙悟空跑得快，后面跟着个猪八戒。猪八戒鼻子长，后面跟着个沙和尚。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有一天来到一个地方，天气热极了，热得全身直淌汗，气儿也喘不过来。他们抬头一看，啊，前面一座大山，像个火盆，呼呼地烧着大火。唐僧说，山上一片大火，咱们能过去吗？沙和尚说，嗯，过不去，过不去。猪八戒也说， 我老猪这就热得受不了了，再往前走，准会烤成肉干。 孙悟空说，大家别着急，让我先打听一下。孙悟空一打听，才知道这是火焰山，想过火焰山得借芭蕉扇，离这儿1400里路有座翠云山，翠云山住着个铁扇公主，芭蕉扇就是她的。向她借了芭蕉扇，扇三下，火焰山的火焰就灭了。师父师弟，我借芭蕉扇去，你们在这儿等着。孙悟空翻了一个跟头，就到了翠云山。铁扇公主住在山洞里，洞口两扇大门关得紧紧的。铁扇公主，把你的芭蕉扇借给我老孙用一用。铁扇公主打开门一看，认得是孙悟空，就说，你要借芭蕉扇？行啊，把你的脑袋伸过来，让我砍三剑，我就借给你。铁扇公主叮叮当当砍了十几剑，像砍在铁柱上似的。孙悟空摸了摸脖子说，怎么，刚才是蚊子咬了我十几口吧，痒痒的。行了，说话要算数，快把芭蕉扇借给我。铁扇公主说，你等着，你等着。她从嘴里吐出一把扇子，只有小树叶那么大小，拿在手里晃了一晃，就变成一张席子那么大了。给你，给你。铁扇公主举起芭蕉扇朝孙悟空一扇，扇起了一阵狂风，把孙悟空吹到天上去了。孙悟空像个断了线的风筝，在天上飘呀飘呀，飘了50000多里路才从天上掉下来，正好掉在小须弥山上。这里住着一位灵吉菩萨。这位灵吉菩萨看见孙悟空就问了， 小悟空呀，听说你保护唐僧取经去了，怎么今天上我这里玩来了？ 孙悟空说，我哪里有空玩，我们走到火焰山过不去，向铁扇公主借芭蕉扇她不肯，还把我扇到这儿来了。灵吉菩萨是个好人，给了孙悟空一颗定风丹，对他说， 你把这颗定风丹含在嘴里，铁扇公主就扇不动你了。 孙悟空谢了灵吉菩萨，又到翠云山去。铁扇公主看见孙悟空，心里觉得很奇怪，咦，这猴子怎么又来了？这次我可要使劲扇他三下，叫他再也回不来。 孙悟空，你又来了。 我又来了。 你来干嘛？ 我来借你的芭蕉扇。 哈哈， 你还不知道我芭蕉扇有多厉害吗？孙悟空把定风丹含在嘴里， 他才不怕呢，就说，我走了好多路，出了好多汗，你快把芭蕉扇给我扇扇风吧。 铁扇公主拿出芭蕉扇扇了一下，孙悟空一动也不动。 他又接连扇了几下，孙悟空还是一动不动。他吓坏了，赶快收起扇子逃进山洞去。砰的一声，把大门关得紧紧的。孙悟空真有办法，摇身一变变成一只小虫，只有灰尘那么大小，从门缝里飞了进去。看见铁扇公主正在喝茶，就飞到她的茶杯里去。铁扇公主可没看见，咕噜咕噜地喝茶，却把孙悟空也喝到肚子里去了。 铁扇公主，快把你的芭蕉扇借给我老孙用一用。 铁扇公主还当孙悟空在大门外面叫唤呢，说 不借不借就不借。 孙悟空这就不客气了，在铁扇公主的肚子里翻起跟头来，疼得铁扇公主在地上直打滚。 哎呦哎呦，饶命呀，我把扇子借给你，你快出来吧。 孙悟空说， 你把扇子拿在手里，我瞧见了才出来。 铁扇公主说， 行了行了，我把扇子拿在手里了。 孙悟空听铁扇公主这么一说，就从她的喉咙里爬了出来，把头伸进嘴巴外面瞧了瞧，看见她手里真的拿着一把扇子，跟头一回见到的那把芭蕉扇一模一样，这才呼的一下跳了出来，接过扇子打开大门回火焰山去了。唐僧他们都等急了，看见孙悟空回来心里高兴极了。孙悟空说， 我在前面走，你们在后面跟，等我把火焰山的火焰扇灭了，我们就一起过山取经去。 好个孙悟空，背着芭蕉扇迈开大步，噔噔噔地往火焰山走去。好热好热，身上好像着了火似的。他赶快举起芭蕉扇朝火焰山扇了扇，咦，火焰没有灭，还是一直往上冒。孙悟空以为自己没使上劲儿，就狠狠地扇了一扇。 不好了，那火焰冒起几丈高。 孙悟空再扇了一扇，不得了，那火焰冒起几千丈高，把天空都烧红了。孙悟空扔了扇子，赶快转过身子往回跑，才没让火焰烧着。可是他屁股上的毛全给烧焦了， 这是怎么回事呀？ 原来铁扇公主借给孙悟空的是一把假的芭蕉扇，孙悟空这回可上了大当了。猪八戒说， 这火焰山咱们怎么过得去了？我看咱们别取经了，都回家去吧。 猪八戒正在嚷嚷，孙悟空忽然想起来了，铁扇公主的男人牛魔王住在鸡雷山，不是可以向牛魔王去借借看吗？孙悟空怎样向牛魔王借芭蕉扇，请明天晚上再听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